大家好啊！今日牛医生与狗护士嘅录音时间翻翻嚟啊！情商翻阿笋哥喺度做录音，今日我生日嘅，咁咧就好多谢各位收听咁耐啦。第一，第二样嘢就系、我话俾大家听，我想放假，但系我都系放唔低。不过开一个题目先，我哋今集谈撇女，咁咧我真系放唔低，因为生命上边有几样嘢放唔低嘅。第一沙甸鱼啦，第二样嘢系各位嘅听众啦，你唔好觉得哇狗护士呢个捻样九二四六咁伟大。其實在生命上面最放不低就是沙甸魚和筍哥啊，和一大班的聽眾，因為筍哥在我的生命裡面真的我們滲入了很多，和在成年之後一個很好的朋友，即是 一會吃飯你付錢就可以了，其他不用說繼續fast forward 給個屎窟窿我插兩下行不行？ 不是剛才我們都介代底上試 一下，我們先說一集談撇女先。話說咧，阿寶寶龍咧就做嘢嗰度咧，就因為寶寶龍都係一個中女啦。咁佢而家咧啲年青人咧，就即係後生過佢好多嗰啲僆仔咧，就即係佢啲同事。咁咧有條僆仔問佢，佢就話：喂，我咧就想撇條女，但係條女就爭佢幾皮嘢嘅。咁咧嗰條女咧就而家仲黏住佢，就死女就唔放手。咁咧佢咧就約阿寶寶龍出嚟，就話不如一齊三個人食飯，咁咧就去解決件事。我就梗係唔撚好啦，突然間人哋以為你係佢情敵，臨鳩你老母喺強水，你俾人斬死唔緊要啊，我收保險啊，發達啦，屌你老味！男人最好係咩？發達死老婆啊嘛！佢最撲街係咩？臨鳩你強水，哇！屌你爛面，好撚難，即係好撚難砌你啊嘛，大佬，即係好難啊，爛面。 即係如果呢啲 case 咧，即係。即假如發生在我身上、即我不可以，即我沒辦法明白這件事，因為坦白說、 你聽我說，你這麼窮和我這麼窮，沒有人會發生在我們身上的，我這麼久都沒試過有這個問題、 你不要說幾萬元，你幾千元好不好？你將我壓縮小一點， 給撚了他吧，屌你， 是的，其實你都是沒有的，就算喂，但是這些是很相對的嘛，當你賺那四五千元的時候，幾千元就很多了，那你現在護士學生怎麼都賺兩皮東西啦，是不是？沒有的，沒有的，皮 多少是不是？我告訴你，現在畢業做的護士一皮掹到盡得皮八九而已， 皮八九，皮八九喎， 是啊，剛剛畢業 喎，那他都是，借幾萬而已，那跟你幾千元借幾千元給人是不是差不多啊？ 差不多 了，那你的比例是一樣嘛， 是啊， 是啊，那所以即是你說你沒有這樣的錢的時候借幾千元給人家，那其實你肯定是在你給這個錢出去的動機，我們暫且姑此不論了、是吧，即是通常都動機都不是好的啦，是不是、那好了、那你就要反問自己一句了，那你有沒有買了自己的需要先、因為你錢已經付，即是錢已經交了出去了、那你其實你換不換到你那天你想得到的愛心和他對你感激的眼神先、好了，如果都有了、那然後去到今天這個大家已經此情不再的時候，你又大家已經決定要分開， 不是啊，是條仔想飛，條女兒 不想 飛， 我當然明白，我不就是說喂，即是如果比著我即是去到我的年紀呢，其實 我的策略就是降低自己的煩惱啊，即是我就會即係我唔會去再睇嗰嚿錢咯，因為錢揾得翻嘛。 唔係有啲撚嘢唔係咁諗噶嘛，我話俾你聽，而家啲年青人咧講感情啊，我諗嗰個感情同個金錢嚟到衡量，個金錢係一定貴過感情。即係而家啲僆仔啊，因為點解我咁講咧？話説阿發明仔個 friend 咧，有一次就打電話俾我。 係咪發明仔啊？即係 我點知啊？屌你，唔夠膽問啦、咁佢阿九哥啊，喂，就咁有單嘢，我同女朋友鬧交。我話點鬧交咧？佢因為咧去買演唱會飛，又唔知買李克勤定乜撚嘢啦。咁條女唔俾翻錢我，我話屌你老母，你冇撚嘢啊！你請條女睇李克勤，話條女唔撚俾翻錢我。咁之後點解會鬧交咧？就係佢將件事 post 咗上 Facebook， 將自己嘅事就變為成班人的事啦嚇，咁啊，梗係好多人介入件事度啦，咁啊，梗係介入件事之後就好多唔好聽嘅聲音，咁啊，梗係好難收科啦。咁我就想問條僆仔，我幾百蚊你都冇，你冇撚嘢啊，出嚟溝女，佢我哋要講公平嘅之類之類。我話你好戇撚鳩嘅，你叫人吹簫嘅時候，你會唔會拉翻人哋嘅屎窟窿啊，細佬？ 咁但係個重點係咁喎，佢係咪溝嗰條女先？ 溝緊啊，即係兩個係情侶嚟㗎啦。 哦，咁佢就真係好老土喎、即係講真。 而家啲僆仔好多都係咁撚樣㗎。 如果係咁啊，咁啊，如果係 我話俾你聽，有單嘢喺報紙上面我睇到嘅，話説咧有條那些 巴基亞星咧，就巴基亞星就靚仔嘅，咁咧就周圍玩嗰啲 WhatsApp， 唔係周圍玩 WeChat， 就溝啲靚中女，就同啲中女咧就去公園度打野戰，啲女都唔報警，話一出嚟就打啦，直頭係，即係一出嚟就打野戰，都費事講其他嘢。但係條女點解報警咧？俾人攞撚咗銀包。咁你諗下邊樣嘢值錢啊？嗱、那個閪窿就唔值錢啊！喂，屌你老味，打野戰照打，喂攞撚咗銀包唔得啦，細佬！屌、你個銀包唔係多錢喎、啊，條女報警喎、啊，個銀包裏面得幾嚿水嘅啫喎，屌！ 我覺得咧，錢咧係一個鬧鐘嚟嘅，即係譬如話如果你琴日可能約個炮友出嚟玩。玩完之後咧，咁都開開心心咁樣，大家又飲茶又食飯咁樣，咁、中間都有使費噶。咁但係其實你係唔會記住嘅。咁、但係咧，突然間咧，第二日嗰條女叮一聲同佢講：，喂，阿、狗狗、可唔可以度五嚿你？ 咪度俾佢咯，五嚿啫。 唔係，咁你、你即刻咧，你會同嗰、那個關係係突然間疏遠咗。係係 係係。 我近排睇咗一套電影，那個導演係袁子溫。咁佢里边有 一哦，我知边个叫袁子温啦，屌你老味！ 咁佢里边有一套电影咧，就几年前又叫做《恋之罪》。 系啊系啊。 咁咧就系讲有个女仔就好大胸嘅。咁然后咧就佢就系利用呢个性爱咧去停止佢内心感到空虚。即是他用性爱落得够熟，令到他内心不会再感到空虚。 屌，这些是导演一厢情愿的想法的。 都不紧要。但是呢他后来呢他发现呢他怎样可以体现到这件事的价值呢？他唯有收钱。咁咧個古仔嘅前半部咧就係、呢個女仔咧就隨便同其他人發生性行為嘅，咁、然後咧喺個過程裏邊獲得快感啦，咁佢都好滿足嘅。咁、但係後來佢覺得咁樣都唔係路喎。佢話咧 有咩？佢老公係咪作家嚟㗎？講 佢。佢老公係啊係啊，佢老公 作家。我睇過呢套國際電影節睇嘅，嗰、個女仔係脫星嚟㗎嘛。 個女仔唔係脫星，佢 好大波個啊！ 係啊，佢唔係脫星嚟嘅。 脫星嚟嘅。 原本嚟講，即係佢真實嘅人生。 真實人生。 佢傻啦，係寫真嚟喎。係啊。誒、你即係爭少少就爭好多。 佢個古仔係咁嘅，我完善一下先。咁佢老公咧就係、一個作家嚟嘅。咁佢老公唔同佢搞嘢嘅，唔同呢個女人。咁咧呢個女人咧就成日咧就翻到屋企咧，覺得好空虛、好寂寞。咁之後咧，佢就突然間咧搭上咗佢老公嘅一個女同事。嗰、那個女同事咧就係、是、性愛救地球嘅女王嚟嘅。咁咧就引誘呢個女人咧就去玩四 P， 唔係三 P， 第一次已經玩四 P 啦，喺、間木屋裏面。 唔係，又錯啦錯啦錯啦，那個故仔都唔係咁，係、個有啲啱咁樣啦。咁佢。第一咧，嗰、那個女教授咧，同佢老公咧，本身就唔係 friend 嚟嘅，係炮友嚟。 係炮友，炮友。 係炮友嚟嘅。咁呢個第一，第二咧就係、嗰個女仔點解佢要喺肉體上邊，即係要。 喂，呢套戲叫咩名啊？ 戀之罪啊嘛。 戀之罪，因為我睇國際電影節英文嚟嘅。 Love of Guilty。 啊，係啊，係啊，係 Love of Guilty。仲要係冇字幕，我屌佢老母！ 係冇字幕㗎。 啊，英文啊，我睇英文字幕。 我都係睇英文字幕㗎。係 啊，好撚過命啊！屌、你成套戲。 咁總之，我翻翻去觀眾嗰度、聽眾嗰度啦，因為佢哋都俾我哋 outside check 咗啦。 啊，唔係，我話俾大家聽幾多單嚟睇，因為嗰個女主角個波大撚過你個屎忽，一定係大撚過你屎忽。 哇！好正， 好正係啊，真係正啊！ 你知唔知拍完嗰套戲之後咧？ 做咩？ 那個女主角就同個導演結咗婚， 我都想同個女主角結婚啦、屌你！ 跟然後講話即 係個女教授好正噶， 冇乜波嘅喎， 冇乜波，但係個姣勁勁啊嘛。 同埋嗰個叫做 我唔知道你有冇睇， 演技都幾好。 有冇睇刪剪版？佢喺間木屋裏邊咧，咪同兩個麻甩佬次次都有引誘個去搏嘢嘅。喺間木屋裏邊有吹簫鏡頭㗎，嗰、個女教授。 我冇睇刪剪版。 你刪剪咗嘅， 刪剪咗， 係直頭係堅吹， 係咩？ 係啊，跟住蕭公話睇撚到真係， 係咩？有啲咁嘅嘢㗎？ 嗰個女大波女仔有冇當眾屙尿啊？ 最尾同嗰兩個小朋友嘛，有 佢剪咗定冇剪㗎？ 冇剪冇剪， 唔係佢有冇著底褲先？ 冇著底褲， 冇著底褲， 係真係影住佢喺嗰度有 啲水，係堅屙啊！O K 噶，嗰條片真 係。但係我嗰個版本就係剪曬女探員嗰個故仔咯。 哎呀， 係啊，冇睇嗰個女探員嗰個故仔。 O K 噶，探員。 係嘛？ 係啊。 咁咯，都幾變態嗰套嘢，我都覺得。 一般變態啦，即係如果係電影節播，咪覺得佢係鹹戲咯，就唔係變態戲啦。因為國際電影節仲有好多戲更加變態啊嘛。 不過 anyway， 頭先我哋點解講呢個題目咧？ 講撇女。 講撇啊，係啊，所以咧，其實咧，嗰、即係後來咧，係啊，我知道，我知道。跟住後來咧，嗰點解講起呢個古仔咧？因為呢個女仔咧，佢每次咧同人哋搏，即係佢之前真係免費搏噶嘛。咁、 啊、 後來咧，當佢咧每一次咧，以前咧食過翻尋味嗰啲仔咧，揾翻佢嘅時候咧，佢、 啊、 每次都係點都要收錢。 但係收幾多 就 飲 佢 嘅， 係啊。咁但係咧，嗰啲男仔咧就全部走開咗。 係因為覺得佢係一個即係性工作者。 所以我覺得咧，錢咧係一個鬧鐘嚟嘅、 啊， 即係喺鬧鐘未響之前咧，其實大家都。沉醉緊喺嗰段關係裏邊、 啊， 但係一講錢，大家咪醒咗咯、 啊。但我想同大家講，關係向錢嚟建立嘅，你唔相信，你試下翻屋企唔加用。 所以個關鍵係咁啊，就係、是、咧，大家咧，錢咧只可以用， 啊、 就不能講。 啊、 其實你做同人做生意咁啊，你已經好有經驗啦、 啊。 你其實喺成個過程裏邊，你盡量 唔係啊，一講講一錢先。 不是的，真的不是的、即如果你在個即呢有些人會這樣的、譬如說2000元有沒有說了、你很小的生意就這樣說、即你拍薯條8元包你就可以說、是但是你其實你知道如果那個那個錢呢帶到一個數譬如說究竟是8萬還是8萬6呢、其實呢去到這些6000元呢其實對你來說是游水位來的、對他來說呢是可能他都不知道什么来的。他其实去到通常呢很多时候是当大家交完一大轮很长的对话之后呢、然后他觉得你这个人信得过了、然后呢也都愿意买你的服务的时候呢、然后大家先开始讨论个价钱。 你等于买手表一样都是贵价手表、 嗯、 一入到去没有明码实价的因为个价钱即是很多零那些呢。 嗯 即係你一入到喂幾多折啦咁，通常啲人唔會答你噶、 嗯， 因為咧通常咧嗱，譬如買慣相熟咧，大家吹水吹好耐，傾好耐啊，諸如此類。喂阿、九啊，喂有隻新嚟咗喎隻錶，我話喂個折頭點計啊？落到嚟慢慢傾啦。通常一定係咁噶，落到嚟佢又唔會同你傾嘅，因為個銀碼大啊嘛。嗱，譬如好似你頭先咁講，86000同80000爭6000元啦，係咪啊？嗰6000元就可能佢自己咬嗰6000元啦。咁咁咪同你喺度角力咯，但系就唔會出聲嘅，通常都計數機撳嚟撳去啦，屌冇咁肉酸啦啊！ 所以咧，大家咧就係、是、盡量唔令到嗰、那個嗰、那個阿籃響起嚟， 係啊 係 啊， 即係咧令到大家咧嗰、那個關係即刻變成一個計算關係。 啊、 其實咧好多時啲人話搞生意搞到好似賣菜咁樣， 啊、 喂屌而家賣菜咩？但係好多時就係、是、因為你都要諗下，你其實係有份將嗰個局咧推去賣菜嗰個位。你發現呢、即係有時個客人都會問、我譬如話我而家好啲人會成日問、喂、你幾錢咁樣？唔係即係你幾錢？我心諗屌你叫雞咩？ 跟住你話俾佢聽口爆幾錢？ 跟住然後咧，我話使唔使上嚟傾？即係不如開個會，睇下你想要啲咩先。跟住然後佢話、 女定仔 女嚟嘅。 喂，你叫過去啊！屌你。 唔係，跟住其實佢話：喂，要佢話要開會咁麻煩，咁唔影咯。跟住我跟住我即刻唔復啦。我話唔影就算啦咁樣。咁然後後來佢又聊翻我轉頭。咁我同佢講話其實你你哋其實你俾錢，即係你都你其實唔係想要啲與別不同嘅相嘅咩咁樣。咁然後咧，佢話好似上次嗰啲係得。咁樣就得㗎啦，咁樣。咁但係上次咧，我個係總之咧就係咁嘅，即係我係幫佢公司做嘢，佢私底下想再揾我。咁我梗係照翻你公司咁收啦，我點可以收你收得平過你公司嘅咧？我同你有冇交情？我同你公司大把交情，係咪先？跟住然後咧，我其實我講真，一般普羅大眾係唔會幫襯我嘅，其實。跟住然後我就。 唔係佢揾你影啲咩啊？ 佢想帶佢自己個 team 嚟再影相，影翻。 咁黐線。 係啊，咁。咁都唔係好貴啫，咁啊10000蚊啫都係。咁但係 你哋唔好聽佢講啊，萬零蚊係影幾張嘅咋呢條友？ 係四個 shot 啦， 呢條友萬零蚊影幾張嘅咋？ 咁然後佢我同佢講話四個 shot 10000蚊咁樣，跟住佢又消失咗。 啱啊，屌！ 咁咧所以咧，你諗啊，其實咧成個故仔就係你咧將件事咧太快咧去到講錢嘅時候咧，佢大家都冇得做嘅。咁你但係你上嚟傾嘅時候咧，我其實想將個價值話俾你聽喺邊一度。你上到嚟，你我花時間見你啦。然後將我覺得你可以呢件事包裝成與別不同。 嘅觀點係喺邊一度啦。 啊， 咁其實唔需要，如果你求其影幾張相，屌你使鳩俾錢我賺咩？你去出邊揾人影咪得咯。咁樣。咁但係咧，大家所以咧就我哋做生意嘅時候都盡量咧，令到人哋喺迷醉喺一個關係裏邊。 我話俾你聽呢樣嘢咧，你俾我諗起一樣嘢啊！萬寶龍買墨水筆，我唔知道你去過萬寶龍鋪貼未？ 未啊。嗱，衫嚟㗎，買衫㗎。 買寶龍鋪貼買墨水筆嘅，我話俾大家聽，如果你身為一個男性，好中意寫字嘅咧，或者好中意即係攞隻手寫啲粗口啊咁之如此類嗰啲，唔中意打嘢嘅咧，人生點都要去一次萬寶龍鋪貼。通常芒班鋪貼係點咧？一入到去，入嗱出邊墨水筆當然有價錢啦嚇，入邊有啲係冇嘅。咁冇價錢嗰啲咧就唔係明碼實價啦，但你可以上網睇個價錢先嘅，即係人哋唔會呃你啦。佢會點做呢？阿九。你寫開墨水筆用啲咩嘅size？嗱，通常啲人都唔知道，屌你墨水筆有分 size， 墨水筆個嘴好多 size 噶嚇。第一，第二樣嘢咧，佢會俾張凳你，真係揾條路招呼你嘅，坐喺度寫到你覺得個筆嘴啱為止，佢俾支 demonstration 你寫嘅，佢俾支 demonstrator 你寫，寫完啦，你覺得嗰只筆嘴啱，咁咧佢咧就可以幫你換落你想買嗰支墨水筆度。第一，第二樣嘢墨水啦。同埋紙張嘅關係啦，咁即係佢介紹好多啲嘢咩？但係唔講錢住先嘅。咁你試完半個鐘頭都唔買咩？屌你！ 咁啊，同埋就咁嘅，你仲有一個情況就係你覺得你真係覺得個呢樣嘢係值呢個錢嘛？ 哦，佢俾你試嘅時候值嘅。 係啊，你寫落去嘅時候你覺得值啊嘛。 啊。 同埋就咁講啊，呢啲所謂 luxury 嘅產品，懵丙都知道是買嚟俾人睇噶啦， 咁啊係。 你其實我係炫耀啊嘛，你屌你，如果你長期有啲工有啲顏色寫出嚟買中華牌咪得咯， 係 係咪？即係咧，我哋個社會就係有80% 嘅消費品，其實都係我嚟俾人睇嘅啫。 係。 咁你知道，咁你想俾人睇啲乜嘢 啊？身份的象徵啦，第一。 咁你買芒班，你咪就係芒班咯， 係 芒班咯。 咁因為你花嗰個時間係令到你係真係即係焗住要俾錢嘅，點解嗰條女會消失啫？屌你開完會唔通唔俾錢你使咩？屌你係。 不過所以就講翻頭你嗰個撇女嗰個 case 啦，即係咧，我覺得嗰位男士就 少加啲咯，我覺得。 即係嗱，即係如果你係俾人呃撞嘅。 咩壓直屌都拍咁耐拖，拍好耐拖噶啦， 拍咗好耐拖噶啦， 系啊， 咁啊， 鍛鍊計噶啦拍拖。 咁可能最重要咩咧？個佢係日日要奶他，然後要自己打飛機。 屌你啦！我話俾你聽，我教寶寶龍點咧，你同條仔講咧，淘寶咧就買啲手扣啊、皮鞭啊，嗰啲咩有啲乳膠衫，而家淘寶有得賣嘅。咁你咪日日買翻嚟綁撚住條女之後著咯，著撚完之後咧，嗰啲衫個屎忽有個窿嘅，咁你咪屌屎忽。日日食乜二角，日日屌屎忽，屌甩完屎忽之後就拍甩埋片。你又同佢講啦，嗱，其實咧我個人內心係好中意呢咁嘅嘢嘅，我哋不如唔好分手。屌你老味，第二日已經同你分手啦！呢樣嘢唔得，我話俾你聽絕招。阿九護士教你用絕招嗱，我真係我唔知點講，我遇唔到啲女唔騙我，我就係講一個字咧，啲女就走噶啦，窮。屌你老味！今日食咩日本菜？去边度食啊？71食咩杯面咯、啊？屌你！通常走啦！屌你食得三餐你唔捻走啊？屌你一系食咩美国菜？去边度食啊？麦当劳？屌你老味！通常咪散水咯！屌你老味！我哋而家沟佢攞30-40欧！屌你老味！一知你冇钱仲唔捻走咩？屌你个閪！你即係而家撇女好撚易嘅啫，我唔知點解啲女黏撚實條仔，條仔碌嘢係咪好似碌粟米咁撚勁咧？你話哇，屌你相知相到碌粟米咁，屌啦你都好撚有性快感嘅。 我估係即係如果拍得幾年拖，咁用你後生仔噶嘛，即係我估都係頭嗰兩三次嘅啫。 咪係咯？點解條女會即係唔捨得咧？真係我啊未見過呢女。 唔捨得有好多原因嘅喎，你支吉他而家跌咗落街，亦都有少少唔 捨得。屌你！喂，大佬十鳩幾平一支，梗係唔捨得啦！我老婆跳落街，我捨得啊！快啲跳添啊！屌你係！我真係唔明點解騙女咁撚難啊！你遇過呢啲問題咪？我咁撚大個仔未諗遇過呢啲問題，俾女騙就騙得多啊！屌你個閪！ 我 未喎，真係 俾女撇喎、 啊，唔係真係撇女啊！ 啊， 未俾女撇過啊！ 唔係啊，屌你老味，你未俾女撇過，你講啊嘛！屌你，你行埋條女都走撚咗去啦，梗係未俾女撇過啦！屌你，等於豪哥當年啫嘛，去溝女，我話俾你聽，有一次好撚攞嘅，咁咧、那個撚樣又叫我。佢咧就上網就認識條女，嗰條女咧就話好中意電影啊， 湯圓四郎。 屌你老味，咁啊豪哥個樣你知係點噶啦？著嗰啲你有冇睇死李小龍嗰套叫乜鬼啊？ 死亡遊戲。 死亡遊戲咪著黃色嗰啲褲、黃色運動褲、黑色間嗰啲啊？嗱，阿豪哥嘅打扮就係著嗰啲黃色運動褲、黑色間，但係著黑鞋白襪啊嚇，上身啊 T 恤葉入去，屌你老味！遠睇仲以為佢一個智障兒童嚟嘅，打斜咩個？唔係咩星將咩人書包？咁你讀電影班呢啲梗係標奇立異啦！屌你老味，個外表都咁，佢就話。其實我外形咧都唔係即係咁爭氣，咁佢又買一支香水，我同佢買嘅支香水，當年咧就好興呢個 Vivienne Westwood， 咁我買一支 Vivienne Westwood 土星香水嘅，我幫佢揀，咁佢話同條女傾咧就傾得好掂嘅，又話出嚟咧就即係約出嚟我記得喺灣仔藝術中心出邊約嘅，咁佢就話不如咁啊，我又唔夠膽，你可唔可以幫我攞住份禮物睇下條女點嘅樣先？屌你老味，你咁嘅樣仲要睇人點嘅樣？我真係想話你都戇鳩啊！條女肯黐埋你度，你執撚到啦，老友！你嗰日啊個打扮就係著嗰啲運動褲白襪，著黑鞋，屌你老味件衫 T 恤葉入去，打斜孭個書包，我以為屌你老味從領學校走甩咗個智障兒童，諗住去捉人㗎啦！你老母快，你叫我攞嗰個香水出嚟，嗰條女見撚。我樣，即係我平時打扮都唔係肉酸，讀電影班嗰陣時更加標奇立異。總之你一睇我話：，屌你老母光頭仔，你咁嘅樣嘅，咁即係個樣同阿豪哥梗係爭咗一截啦。嗰條女見到我就隻眼有個心心彈咗出嚟，後屘又話：，你係咪阿 Winnie 啊？佢話係啊。我唔係阿豪，阿豪喺後面，咁佢即刻尋一尋一望撚到阿豪哥，你知唔知佢做咩咧？ 點啊？ 走咯！呢啲咪唔使撇女咯，唉，直頭俾女撇，大佬你咁嘅死人樣，屌你老味，走有撚鬼啦！嗰條女真係悉心打扮過，化撚行裝啊！看得下人，見得下人添啊！仲要 係你有冇轉個頭翻嗒埋佢咧？ 冇，我邊度做你咁嘅衰嘢啊！ 有幾衰啫？人啲人哋唔食你食埋啫。 唔係，費事影響阿豪哥當年嘅心態畫手，我哋都係一team人啦、啊，拍嘢。哇！屌你真係恐怖到，我哋點解騙唔到女？就係、是、因為我哋啲女見撚到我哋有啲點樣走撚咗去啊嘛！屌你窮撚到， 真係冇想象中咁難嘅，因為其實即係撇女呢啲都係其實。怎麼說，人和人的感情都是有一段很短的時間就會習慣到的嘛，是，即是我不知道你有沒有試過，你小時候你應該沒有養小動物，是不 是？我不是養了幾隻貓， 啊，是的，你有養小動物，那你的貓就難一點，譬如說，好像以前我養了小動物，突然間有一天，它一定是會死狀的， 是 的，那你死狀的時候你幾日就習慣咗㗎啦？ 唔會，我傷心好耐啊，大佬。同埋一樣嘢好得意啊，男人同女人唔同嘅。女人咧，哀男人咧，個男人點唔中意個女人咧，都會留翻喺佢身邊。但係男人咧，永遠哀唔到女人啊！女人一心變就變㗎啦。 係，我都係咁話。 呢樣嘢係變得好快㗎，女人好撇脱嘅。即係嗱，女人同你吹下簫，你又覺得啊係喎，佢好愛我啊，喂俾個屎窟窿你屌，哇佢直頭係屌你老，不單止愛我啊，直頭對我死心塌地添，哇你個玩嚟口爆同埋乳膠擦，屌你老味，喂嗱唔好講笑啦，屌你老味，我諗呢條女啊，屌你老味冇辦法逃出我魔掌啊，即係你試下同條女講喂我奶攤，屌你老味，喂細佬你奶還奶啊，屌你老味奶舒服啲好啊，唔好咁多口水啊。你試下同條女講啲冇用噶，女人撇男人咧，同埋男人撇女又兩回事嚟噶，冇得哀嘅。總之條女要撇你，哀都唔使哀。但係如果你要撇條女咧，通常男人都好難撇嘅。第一心軟，第二大男人心態，即係話啊，佢都好難有人保護噶啦，諸如此類。呢個惡撚鳩啊！如果佢個波有36二條腰廿二，屌你老味，個樣外星人都有人保護嘅細佬，屌你老味啊！即係女人咧，我覺得一樣嘢，你要撇佢咧。有一樣嘢窮，第二樣嘢係咩咧？唔迎合佢就得啦。咩叫唔迎合佢咧？佢行街咧唔 去啊！你今日做咩？搏嘢咯！屌你老味，去公園做咩？抄嘢啦！屌你老味，你見姨媽姑姐嘅時候大講鹹濕嘢，屌你老味啊！通常都喺度喂，我話你聽，因為你滿口粗口冇用，佢覺得你好有男子氣概，你就大講鹹濕嘢，讚下人哋姨媽個波大啊！ 仲話你 講 嘴啊！ 咦啊 ，Andy 你個嘴都應該吹得兩嘴咁啊！屌你，死眼梗咧啲嘢，屌你啊！好啦，我哋講就係咁多先。拜拜。